第四页这边我们来谈以权力的作用来做区分。那这边有些名词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叫支配权。支配权指的是直接支配权力客体的权力，具有排他性，像人格权、物权这些都算。看看叫，来比较重要是第二个行政权。行政权，行政权的意义指的是因为权力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得法律关系发生内容变更或消灭的权力。我简单讲是什么？因为权利人因为形成权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会使得法律关系得上变更，叫形成权。换言之，形成权的行使它一定是一个单独行为，这样讲对不对？形成权的行使一定是个单独行为，没有错啊，对吧？就是形成权人只要什么权利人单方面做意思表示的时候，就发生什么法律关系得上变更的效力，懂吗？哦，那这行政权代表它的威力很强，对不对？一方做意思表示就改变了法律关系，好吧？所以行政权在这个行使上有诸多限制，后面谈。看哦，你看它的种类，第一个是使得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行政权，这边一般你条文上看到承认权就是承认权。那民法上的承认权主要规定三个地方，这边有79条、118第1项跟170这三个条文。我们现在是争点说，四分之一民法上效力未定法律权的结构。来，这边我画三个图，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黑板上这三个图，第一个图是79条，第二个是118第1项，第三个是170，那各有三个法律行为，一二三，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来，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来，你看民法的79条，我们看79，当然这些条我们到后面还会再看到它。还会再说一次，那你先看79这个条文。我们先看77条，77条说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应得法定代理的允许。那但存货法律上的利益或意行年龄或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不太实现。那77条这条文规定就是说，除非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像乙是15岁嘛，限制行为能力人， 哦，除非你有足够法律上利益，哈，或者依照你的年龄或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是例外有效之外，其他你的法律行为应该要先经过法定代理的允许。那允许就是一种事先的同意喽，对不对？好，如果没有经过允许，像我们晚上第一个例子，这个甲，甲是乙的父亲，好，乙父，甲是乙的父亲，然后呢，这个事实状况是乙是一个15岁的小孩，乙去跟丙买了一台车子，好，买了一台车子。那双方订买卖契约，物权行为、金钱交付这些都完成，都没有问题。然后问你说，这三个行为效力如何了？这三个效力如何？那当然，这例子讲的一定是什么？是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甲事先允许的情形。好，那这时候主要涉及到条文是哪一条？79条，你看79说，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所订立之契约，来契约，请你圈起来，所订立的契约。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之承认，始生效力。这边你看到"承认"两个字吗？好，来，首先什么叫承认权？承认权特别小心。承认权是指的什么？它是针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针对的是效力未定法律行为啊。经由承认权的行使，会使它溯及到法律行为一开始成立的时候，致使的发生效力，叫承认权。所以谈到承认权，一定是针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好，就是有效无效还没有确定的，针对有效或针对无效的法律行为都没有承认权。好，承认权是针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然后呢，经由承认权的行使，使它什么，溯及到法律行为一开始做成的时候，这样致使的发生效力，叫承认权。好，现在问题来了，那一二三这三个法律行为，哪一个是效力未定的？哪一个是有效？哪一个是无效的？来，一二三，来，你觉得？一，你觉得？一有效，为什么？为什么有效？因为什么？因为是买卖契约，所以呢？因为是买卖契约，所以不以有处分权的必要吗？丙车子是丙的，丙的丙并没有处分权的欠缺哦，车子是丙的哦，然后钱可能也是乙的哦，乙可能是拿他的零用钱弄之后来这买。好吧，就处分权上没有欠缺哦。这问题又回到我们刚不是讲，我们说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需要具备非常非常多的什么的效力因素的控制，对不对？对不对？这一边我们在讲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行为能力欠缺的问题？好吧，啊，那这边当然不用谈他有没有处分权，因为一定有处分权，一定有处分权。王斌，你觉得？一，你觉得？有效，为什么？为什么？来 pass 旁边，有没有效？来在旁边 ，pass 后面，效力未定，为什么？因为79条规定，所以效力未定。那二呢？二是这个物权契约 ，A 车所有权移转的物权契约是二。三是金钱移转的物权契约。一是买卖契约，也是效力未定。那三呢？三为什么有效？因为77条但数的规定。三为什么是77条但数规定？三的效果是什么？这个有效，77条单书，然后这个效力未定，因为79条。那二有没有79条适用？二有没有79条适用？为什么没有？我们讨论的事实背景跟大家讲一下。79条说什么？他说，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事先允许所订立的契约，是效力未定嘛？承认才有效嘛？效力未定的。那我这回问你，回到就是一二三这三个行为，哪一些是契约行为啦？对不对？就回到我们第一堂课一开始讲的问题啦。一是不是契约？是债权契约吗？二是不是契约？哦，是哦，债权，物权契约嘛。三是不是契约？ 是他也是物权契约，这三个都契约行为哦。所以跟我说，老师，这个行为是单独行为啊，箭头不是刚好是单独行为、啊，你游戏就结束了，好吧？单独行为，那是78条无效的哦，也是这样吗？好吧，这三个行为都是契约行为、啊，只是一个是暂行契约，两个物权契约而已。所以理论上，它都有79条的适用，可以同意吗？对不对？好吧，就是因为79条只说限制行为能力人是乙嘛，他未经反映代理人甲事先的同意所订立的契约，都会效力未定，对不对？好。这问题来了，77条，刚刚我们看过这个条文，77说你限制权利人做的行为，要事先经过法院代理人允许啊，除非有什么存货法律上利益，或者依照他年龄或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这个题目我们不用讨论有没有依照年龄或身份、日常生活必须啊，怎么这见仁见智啊？然后15岁买车子大概不至于啊，大概不至于啊。那有没有存货法律上利益？那我先问你，77条但书跟79条适用上哪一个要优先？哪一个要优先？哪一个要优先？77但书跟79适用上哪一者要优先？你依照77会有效啊，但依照79是效力未定啊，那哪一个要优先？哪一个要优先？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优先？77条应该77条但书优先，为什么？我们谈79条的前提是什么？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事先允许之后所做的契约行为吗？但77条是讲说，先选能力人你做行为要经过允许，没有错。但有两种情形，你不用事先经过允许的，它还是会有效的，就是什么？啊，依照年龄、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或者是什么存货法律上利益的行为，是不用经过事先允许，它也会有效的。那既然都不用经过事先允许会有效，就没有适用77条，没有适用79条规定什么？没有经过允许效力规定的问题嘛？你可以懂什么？所以那些问题来啊，这三个行为哪一些是存货法律上利益的行为？对谁存货法律上利益？对先行为能力人吗？就对。我先问你，一这个行为的效果是什么？又回到第一堂课一开始，一这个行为效果是什么？对乙来讲，一这个行为的效果是什么？啊，一假设有效，效果是什么？一是什么行为？债权行为，债权行为是一种负担行为，负担行为就是负担法律上的什么义务，当然他也享有权利的，对不对？那乙就依这个行为，他想要什么权利？那想要什么权利？什么叫收 A 车？请求丙给付 A 车。这样你就关进去来了、哦。请求丙给付什么 A 车 ？A 车给付什么？交付还有呢？来移转 A 车，要这样讲才清楚嘛。给付要给付什么？好吧？请求他交付占有以及移转 A 车的所有权啊，这是民法348条嘛。那已付什么义务？已付什么义务？好，交付加金，要给付加金的义务了，懂吗？好，这个好，所以乙等于是因为一这个行为。他享有债权，但他也负担义务，所以一对乙而言，是不是存货法律上利益？不是，存货法律上利益我们是刑事上判断，只要他有一点点的义务就不算了，所以一当然就没有77条代书的问题嘛。再来，二这个行为对乙而言的效果是什么？来是什么？二这个行为对乙而言的效果是什么？来后面，二这个行为对乙而言的效力什么？我都讲过，我三堂课都讲过了。懂吗？这个都是上堂课的内容哦。二，这个行为发生的效力是什么？是什么？谁？他是谁？已取得 A 车所有权，同意吗？同意吗？对，我们说二这个行为是什么？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效果是什么？物权得上变更，对不对？这边的物权是什么物权？是 A 车的所有权。所以等于二这个行为有效，指的是丙的 A 车所有权就跑到乙这里来。那这个行为对乙而言是不是存货法律上利益？是，为什么？啊，因为对乙而言就是拿到 A 车的所有权嘛，存货法律上利益嘛，可以吗？在三这个行为的效力是什么？来，那三的行为效果是什么？三是什么？丙拿到什么？好，乙给付的价金的所有权，对不对？等于是价金所有权本来是乙的，假设100万好了，或50万，到现在三这个行为有效，就指的是跑到丙这里来。那这个三这个行为对乙而言是不是存货法律上利益？ 当然就不是啊，他是丧失金钱的所有权嘛，就不是重获赔偿利益。所以一二三四三个行为比较起来，只有二这个行为对乙而言是重获赔偿利益，所以二这个行为依照七七二单数规定，它会有效。事实上，它本来也是79了，但因为它同时满足七七二单数，所以它例外有效。其他这两个呢，就效力未定，可以吗？好，再来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我们说什么？那有人有承认权哦，谁有承认权？谁有承认权？法定代理人嘛，法定代理人。所以他的法律关系等于是说，你看哦，我们说这个时点开始，这个乙丙做了买卖契约，也做了761，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这个买卖契约效力是什么？效力未定，效力未定，效力未效力效力效力效力。哎，到这个时点，甲如果做承认，法定代理人做承认，对不对？那我说承认权是针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就一跟三，对不对？经由承认权的行使，溯及到行为一开始做成的时候，就是乙丙一开始缔约的时候，致使的发生效力。那我问你，承认权力量强不强？那非常强啊！啊，就是什么？甲只要单方面做一个承认的意思表示，就溯及到一开始乙丙所有的行为都致使有效。那反过来讲，甲只要做一个拒绝承认的意思表示，就溯及到一开始乙丙的行为呢，致使都是无效的。那我说，哎，老师，假设甲如果事后承认，那不就法律关系非常圆满吗？大家都拿走，对不对？钱也拿走，车也拿走，没问题吧？万一甲事后拒绝承认，那请问你什么行为会无效？什么行为无效？哎，一这个行为无效，对不对？因为他效力未定会无效嘛，对不对？然后呢，二这行为会不会无效？不会，因为我说过，承认权是针对什么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嘛。二既然有效，就没有溯及无效的问题。三这个行为会无效，没有问题。啊，那怎么办？叫谁吃亏？丙很吃亏啊。丙说我契约也无效，也没有拿到钱，钱要还人家，对不对？因为物权权也无效，但是我的所有权却移转到乙那边去了，那我不是很吃亏吗？那丙要找谁？丙这时候怎么办？丙等于是只有这个有效哦，一跟三都无效哦。丙要找谁？丙就对乙来主张什么？主张什么？不当得利嘛，懂吗？等于是所有权现在已经移转了，因为这个行为有效，丙就不是所有人嘛，他就不能主张767。这时候呢，用179条不当得利把所有权要回来。好，这后面的问题我们还会再讲，懂吗？所以你看，你对每一个法律行为效力你了不了解？你看这种题目你就解不解得出来了，对不对？好，现在你看哦。我刚刚说过，谁有承认权，甲有承认权，承认权力量很强大，对不对？好，现在最怕遇到一个什么情形？啊，这个丙后来发现乙15岁啊，好，我认了，认了。好，那丙就发个函或打个电话给甲说：“哎，甲，你要不要承认？你就讲一句话吧，懂吗？你要承认就法律关系就稳，因为现在是个效力未定的法律状态，就是法律关系很不稳定，对不对？就丙的法律关系很不稳定嘛。那丙就跟甲说：甲，那你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承认？你又承认我也甘愿，你不承认你也跟我讲一句话。然后万一你不承认的话，那车子还我啊，我赶快拿去卖给别人啊。万一遇到未成年人，算我倒霉啊。然后就假说，哎，我考虑一下好了。好，一直要考虑，哦，考虑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等于是假迟迟不做要不要承认的意思表示的时候，那丙这种不稳定的法律关系不就持续下去吗？对丙不是非常不利吗？对不对？那这时候什么？法律上也给丙一些什么对抗甲的方法？你看下一条80条，你看民法80条。好，80条说，前条契约相对人得定一个月以上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催告请确权，催告权80条的催告权。来，这个什么代表？这个相对人就在这里是谁？丙可以定一个月以上的期间去催告法定代理人，确答是否承认。然后呢，第二项说，在前项期限内，法定代理人不为确答者，视为拒绝承认。这不为确答，我一般说这单纯沉默了，啊，连讲都没有讲，也不是漠视的意思表示哦，单纯的沉默，什么都不讲。那这法律上就拟制什么，效力是否定的，啊，就是你视为你拒绝承认，好吧？那等于是给丙这样子的催告权，可以什么尽速来确定这个不稳定的法律关系。在另外一个对抗的方法，在82条，你看82条，82说，先行权利人所订立的契约未经承认前，相对人得撤回之，来撤回请确起来，撤回权。 催告权跟撤回权。然后呢，他说撤回的话怎么样？但订立契约当时知其未得有允许者，就不在此限。八十二条我们说叫撤回权，撤回权也是一个行政权。那撤回权是针对什么？撤回权跟承认权一样，是针对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只是呢，经由承认撤回权的行使，为什么让它溯及到一开始致使跟没有做这个法律行为一样？所以它的关系刚好跟催告权有点颠倒了，跟这个承认权有点颠倒。好，承认是针对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经由承认权的行使，使它溯及到一开始发生效力；而撤回权是针对一个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好，效力未定，对不对？的法律行为，经由撤回权的行使，使它什么？溯及到一开始致使没有做这个法律行为，好吗？代表什么？代表很简单。现在对丙来讲，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可以发函催告甲，定一个月以上期间问甲要不要确答。甲如果确答说要，那就有效；不要就效力未，那就什么就无效。如果都不讲呢，那八十条第二项说视为拒绝承认，就是无效。另外，丙也可以依照八十二条的规定，什么在甲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承认之前，丙先一步怎样？行为撤回，啊，撤回呢？撤回之后，法律行为就跟没有做成一样，甲就没有承认的问题了，这样可以吗？好吧，所以撤回权跟催告权是给相对人丙一个什么去对抗甲的机会，这个是七十九条地方，好吧？这民法上考到效力未定的，都是老师出题喜欢出的对象哦，好吧？哦，那你要特别小心，这是第一个类型。第二个类型是一一八第一项，来我们看一下一一八这个条文，我们刚讲到好几次，我们看一下无权处分这个条文。来一八第一项说，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承认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实证权，来承认请卷起来，又看到承认权，经过有权利人的承认，然后发生效力。好，那例子就是我们黑板上常见的，就甲有 A 车，甲把它借给乙，乙将它无权出卖给丙，双方哦这个同时履行，那有一二三这三个行为，对不对？哎，这三个行为效力如何？效力如何？来，一效力如何？一效力如何？一效力如何？一效力如何？来，你就是一。哎，一效力如何？一什么？这打击错误，前面这个，前面这个，你还有机会，下次再给你哦。你等下就这个哈，一这个人，哎，对，一有效，为什么？好，暂前契约不有处分权的必要，啊，一有效。二呢？二是这个。二效力未定，为什么？好，因为乙无权处分，一一八第一项。三呢？三有效，为什么？丙是所有权的。好，丙是所有权的，好，非常好，这个我讲都没有问题了。谁有承认权？谁有承认权？甲有承认权，哦，甲有承认权。所以甲如果承认的话，就溯及有效；甲如果没有承认，拒绝承认呢，啊，就溯及的无效，溯及无效。那溯及无效之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就七二七或一七九不当得利来解决，好吧？好，这个是比较单纯的。来，第三个这个最麻烦，第三个最难，一百七十条无权代理。无权代理是要谈一下代理制度。我们先看一七零这个条文，代理很麻烦。我们先简单谈一下这个代理，先看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一七零第一项说，无代理权人以代理人的名义所为的法律行为，非经本人承认，来承认请卷起来，没有经过本人承认，对于本人是不发生效力，发生效力。好，一七零条第一项这个无权，我们称它叫无权代理，好，无权代理。那谈无权代理，要先跟大家谈，那什么叫代理？什么东西叫代理？注意啊，了解代理制度，你第一步要了解什么样的要件的情况下进入到代理的世界。一般我说，哎，这整个圈圈里面叫做代理，哦，这里面叫代理，对不对？好，要满足什么样的要件会进入到代理？那满足什么要件会进入到代理？第一步你要先了解。圈圈内跟圈圈外差在哪里嘛？圈内跟圈外的人差在哪里？懂吧？换言之，是代理跟不是代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非常简单。 你看，甲现在想要跟丙买他的车子，标准的情况之下，甲应该自己去对丙做意思表示。好，比如说甲跟丙说：“哎，别打，我跟你买你的车100万。”丙说：“好，我愿意卖给你。”丙也对甲做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合适之后，哦，发生法律行为的效力嘛，这是标准的情况。前面我们都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好，代理制度等于是这个甲可能他是大老板，他很忙，或者他不方便出面。总之，不管怎么样，甲没有办法自己去跟相对人丙做法律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由乙来帮他做这个法律行为。换言之，乙这个时候跟丙做表示啦，说：“哎，丙啊，我现在用甲的名义，等于表明他是代理啊，然后我代理甲，然后跟帮一个来什么来帮甲跟你买车子100万元。”丙就跟乙说：“没问题，我把车子卖给甲。”双方一样让与合意啊。懂吗？那一样发生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是在代理制度里面，那个买卖契约出卖人，现在 A 车出卖人一定是丙，没有问题的。谁是买受人？你是丙的话，你觉得谁是买受人？甲，因为乙不是跟我说他用甲的名义来买吗？那我认为我卖给甲嘛，对不对？好，同样的，就乙而言，他认为谁是买受人？甲，因为乙说关我什么事？我只是用甲的名义帮他做这个事情而已嘛。懂吗？要买的人是甲，所以就乙跟丙而言，他们都认为说，现在买这个车子的买受人是甲，而不是乙哦，而不是乙哦。再来，好，现在不是要做物权行为吗？做物权行为，对不对？对不对？物权行为涉及到所有权流动的方向嘛？那所有权是从丙这边流到乙，还是流到甲？丙也认为流给甲，因为我移转是移转给甲嘛。对了，我们不是说有债权契约跟物权契约吗？这个物权契约里面的买受人，那个接受所有权的人是谁？是甲，也不会是乙，说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代理人帮甲来做这个意思表示。事后法律效果，那个是甲丙间在发生的问题，可以懂我意思吗？懂吗？所以就乙而言，就丙而言，他们都认为什么？法律关系那个效力的归属者是在谁？是在丙跟甲之间，而不是在乙跟丙之间。那乙丙间的发生什么关系？乙丙间叫做法律行为的作成者，而甲丙间叫做效力的归属者。归属，法律行为之作成跟效力的归属分离，这是代理制度最大的特色。代理制度，我再讲一次。正常情况下，譬如说我们刚刚讲无权处分，无权处分里面乙跟丙说谁卖车给他，现在乙不是从甲这边接到车子吗？乙去跟丙说：“哎，丙啊，谁把车卖给你？是甲还是乙？”乙是说自己哦，我就是所有人，我就是出卖人，我把车子卖给你。丙认为他在跟谁买车，乙还是甲？乙哦，懂吗？如果丙会认为那是跟甲呢？自己的大条啊，懂吧？那会影响到丙现在认为他在跟谁做交易，关键在于谁？关键在乙，关键在乙当时做法律行为的时候，他表示出来的名义是什么？他是用自己的名义来做，还是用本人的以代理方式来做？因为乙表示出是谁的名义，就影响到什么？相对人认为他在跟谁发生法律效力嘛？法律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在代理制度里面，因为乙有遵守，我们说遵守所谓的显明主义啊，显明主义，显明就是你在做代理行为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名义清楚的表现出来，叫做显明嘛。那有遵守显明主义的意思，就是相对人丙会因为乙的显明而认为而认识到什么？他现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对象是谁？是甲，而不是乙哦。所以在代理里面，我们去讨论那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归属，都只有讨论甲丙间，而不去讨论乙丙间，同意吗？同意吗？就是不管再怎么样，就算他是无权代理，会效力未定，效力未定也是甲丙间的问题，不会是乙丙间的。乙丙间不可能发生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样可以了解吗？懂吗？好，所以我问你，进入到代理世界里面，最重要的要件是什么？是乙究竟有没有遵守显明主义吗？乙如果遵守显明主义，丙就会认为他在跟本人甲做交易。至于说这个交易到底是有效无效还是效力未定， 这个是有权或无权代理，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但不管如何，它就叫做代理，好吧？这第一层次哦，我再讲一次哦。代理制度里面，圈内跟圈外的差别在于那个效力的归属上的讨论是乙丙间还是甲丙间。只要进到代理的圈圈里面，后续关于法律行为效力归属那个效力的讨论，只会在甲丙间讨论，而不会是乙丙。换言之，乙再怎么样，乙都不会是什么？乙都不会是买卖契约的买受人了、可以了，就算他是无权代理，他也不会是买受人，懂吗？再怎么样，买受人了不起，只有可能是甲，懂吗？好，这是第一层次哦。所以有没有遵守显明主义？关键在你有没有尽量代理。有尽量代理的意思，就是效力的归属，我们是讨论甲丙，而不是讨论乙丙，好吧？所以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无权代理跟无权处分会不会竞合，同时存在？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要么乙如果是用甲的名义，就是代理的问题嘛。乙如果是用自己的名义，或者说没有表示名义，没有表示名义就是用谁的名义？自己嘛。对了，比如我跟你讲的，跟你买书，我说没有表现说是我要跟你买书，没有表示名义，一般就是推定是用自己的名义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是要帮他买，我就说，哎，我用这个丙的名义来跟你买书，那这时候遵守显明主义，买卖契约就是你跟他之间发生，而不是跟我发生，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懂吗？所以无权处分、无权代理涉及到名义上完全不同，基本上它不会竞合，因为有没有进到圈圈？无权处分了不起是圈圈外的问题，而无权代理是圈圈内的问题。好吧，好，这第一层次哦，有没有进入到代理，对不对？好，第二层次是什么？进入代理之后，接下来要讨论，那他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有权跟无权代理差在哪里？差在有权代理的话，甲丙间的法律行为就直接发生效力；无权代理的话，170条第一项说，无权代理的行为是效力为零的。好吧，好吧，但你注意哦，即便是无权代理，会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也是谁跟谁之间？也是甲丙，因为他也是代理啊，懂吗？再怎么样都是甲丙的问题，跟乙丙没有关系，可以懂？所以即便是无权代理，也是甲丙间的行为会效力未定，而不会说是乙丙间效力未定，不会啊，因为他已经进到代理里面来了。那再来，有权跟无权差别在这里。那我问你，它区别的标准是什么？乙有没有代理权？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可以吗？好吧，我再讲一次哦。代理的第一层次的考虑是有没有遵守显明主义，这是进入代理与否的关键。进入代理的意思就是效力的讨论只有在本人跟相对人丙之间讨论，而跟代理人无关。第二层次指的是有权还是无权代理，那这个差在哪里？这个差在代理人乙究竟有没有代理权，那他的效力的差别在于，有权代理的话就只有效啊，无权代理就会依照170条第一项规定会效力未定，这大差别。第三层次的是，在无权代理里面，你可有听过的吗？无权代理里面有一个叫狭义的无权代理，一个叫什么？表见代理。什么叫表见代理？本代理用169条规定什么？表见代理指的是什么？本人可归责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相对人丙是什么不过失信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让他发生跟有权代理一样的法律效果。这个是什么？表见代理的问题，我们到代理会来讲，这才是第三层次的问题。但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狭义无权代理，它都是一种无权代理。啊，三个层次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好，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回来这个题，回来这个例子。回来这个例子里面，乙现在用甲的名义跟丙买什么？买他的这个车子。好，请问你他是不是代理？是，因为遵守显明主义，对不对？第二个，有权无权？好，无权代理，因为乙事实上没有代理权。事实上没有代理权，你用代理人的名义做法律行为叫无权代理，对不对？好，这边我们不管有没有表现代理，好吧？好，这个时候假设丙也善意了，你说我不知道啊。我善意，那我说过，既然他已经是代理的话，法律行为效力的讨论只有在甲丙间讨论嘛，所以我的一二三是画在甲丙而不是画乙丙，你会发现，对不对？好，一二三在甲丙间讨论之后，请问你一二三这三个行为，哪些有效，哪些效力未定？哪一些有效，哪一些效力未定？刚打击错误了，一有没有效？ 意思买卖契约，有效，效力未定，无效。无限代理啊，无限代理啊，有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像？因为丙以为是甲要乙代理，他善意，然后呢，所以就有效。为什么？哪一条规定的？170条第一项只有说，无代理权人所做的代理行为要经过本人承认就有效，代表没有承认之前是效力未定嘛？他有说善意会怎么样吗？所以效力未定，那二呢？二是这个所有权移转的 ，A 是所有权移转，二呢？有效？为什么？啊？因为丙是 A 社所有权人，那一为什么效力未定？对，那一为什么要效力未定？还是二就有权代理哦？如果你站在一效力未定，二是有效，因为二有权代理的话，那一更应该有效啊，因为一连代理权都不用，一连处分权都不用考虑，对吧？如果一有效，二效力，一效力未定，二有效的话，这很奇怪啊，懂吗？因为二你都认为它有效，因为它有处分权，那一连处分权都不用考虑的，那它更应该有效啊，举轻以民众，那二呢？还是一呢？啊？二有效力未定，二有效力未定，啊三呢？三是这个钱。那三呢？啊？要经本人，所以效力未定哦。所以三个都效力未定，是这样吗？丙善意耶，丙不知道哎。哎，这问题很好玩，对不对？来，后面的人觉得哪一个有效？三有效，其他一样。三为什么效？三为什么效？三因为丙善意有效，那二丙不是善意吗？啊？那一丙就不善意喽？动产善意取得，为什么要善意取得？这边有无权处分吗？钱不是假的吗？钱是假的啊。车子不是丙的咯？觉得？还有没有其他见解？有没有其他见解？你觉得？110条，110说乙要对丙负赔偿责任，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另外一件事情。好，这损害赔偿问题，我们到代理会讲。我现在问的是一二三三的行为效力如何？你觉得呢？你觉得都效力未定，为什么？因为170第一项，那丙善意。好，另外一个损害赔偿的问题，这边特别注意哈，这个同学回答的答案是标准的，会错误的答案，就是会提到无权处分，会提到善意状。标准的会搞混的答案，我记得我跟他提过，才图没有差，你看，又来这个图，第三次看到了，我说你要做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你要同时满足很多的有效的要件，对不对？有效的要件你要满足，好吧？现在你在讨论的是 A 这个问题，现在是 A 这个问题的效力上发生问题，其他有没有问题？可能他没有问题哦。对吧？一个题目哈，基本上我说题目什么叫单纯？就他只问一个争点，这个题目我只问这个争点，这就是单纯的题目了。题目会麻烦，就是他同时问两个争点就会开花，三个就不得了了，好，四个就随便写的没关系， 啊，就同时要问太多争点，哇，这个很多变因排列组合起来就太多可能性了嘛。所以一般我上课举例，我都举最简单，我只举一个争点，你要把它搞清楚。考试的时候有最多夹到两个或三个争点的时候，你这个勉强还可以辨别一下，这样，懂吗？好，那一般来讲，我们都只针对一个争点来做啦，其他部分假设就是它是有效的。这边很多同学会讲说，老师这个二这个很多人会说三这个行为或二这个行为可能有效，原因是因为车子是丙的。那三也更应该有效啦，因为情绪是假的。那一就更应该有效啦，为什么？因为负担行为连处分行为都不用，连处分权都不用考虑。这一边有没有涉及到处分权的问题？有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无权代理有没有处分权？又丙是不是车子的所有人？是啊，他当然有处分权啊。钱应该也是假的啊，他也有处分权啊。但这边是说，一个法律行为要发生效力，只有处分权够吗？够吗？你这边跟我说，老师二这个行为有效，因为丙有处分权。你这个答案就跟我说，老师二这个行为有效，因为丙是完全行为能力也是一样的。我不能同意你更多，但是你的答案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只回答到其中一个有效性的要件，而这个要件在这个题目里面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没有问题。而你要去讨论的是这边这个问题，你看懂吗？譬如说，在无权处分里面这个例子，无权处分的例子，我们说二这个行为效力未定，对不对？好，因为118第一项嘛，懂吗？那一这个行为有没有效？或者二这个行为有人跟我说，老师二这个行为有效，原因是什么？因为乙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啊。我说我不能同意你更多，但是呢，他只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够吗？不够哦。或者你跟我说，老师二这个行为会有效，因为什么？因为乙没有被诈欺或被胁迫，我不能说你错啊，懂吗？但是没有被诈欺，然后呢？没有被诈欺或被胁迫，并不代表他所做的行为就会有效，因为他要满足所有的效力要件才可以嘛。没有被诈欺、被胁迫，只是其中一个啊。你也可以说法律行为没有违反强行规定啊，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啊，懂吗？啊，等等，但各种的可能性都会有了，可以懂我意思吗？所以在无权代理这个地方，它的关键不在于处分权，因为处分权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你做一个代理行为，进入到代理的世界，对不对？因为他遵守显民主义嘛。进入到代理世界之后，我们说讨论法律行为效力的归属只有在甲丙间，但归属在甲丙间，并不代表这个行为它一定会有效。我们只是说，最多只有在甲丙间讨论这些法律行为的效力啊。至于它有没有效，那是第二层次，它是有权还是无权代理的问题，可以懂吗？所以换言之，我们说第一层次说讨论甲丙间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遵守显民主义发生进入到代理的圈圈，那指的意思就是法律去拟制乙丙间所做成的法律行为，它的效力归属在甲丙间，好吧？那问题是归属在甲丙间跟它已经有效是两回事啊，要让它还有效，还必须满足第二个要件，就是什么啊？它是一个有权代理。那问题来了，一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权代理？无权代理啊，因为乙没有代理权嘛。二这个行为是无权代理，是啊，无权代理啊。三这个行为是无权代理，他也是无权代理啊，对。但他们是无权代理，不过他们都是代理哦，因为他们都是代理，所以效力都是在甲丙间讨论。但因为他都是无权代理，所以呢，三个行为都效力未定，可以懂我意思吗？那这边会不会有善意取得问题？丙善意会不会善意取得？不可能，为什么？我说善意取得的前提是什么？无权处分啊。你有看到无权处分，你才会想到善意受让。善意受让的前提是有无权处分的情形，好吧？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很多人犯太多的错误哦，很多人很喜欢写善意取得，看到善意就要善意取得，好吧？但很多的善意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善意取得，因为根本没有无权处分。后面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哦，什么继承啊那些善意都没有善意取得，好吧？所以这一边如果说第二个情况下丙有善意，丙可能善意取得了。懂吗？好，那但三这个情况下，丙再什么善意，他也不可能善意取得。这一边丙善意了不起，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起说他有可能是表现代理啊。但表现代理丙善意还不够哦，丙还要什么？还要假设可规则创造一个权力外观，然后丙对这个权力外观是善意的信赖。这个时候丙可以主张什么？169条规定叫甲负授权人责任，等于是把效果当成像有权代理一样。好吧，那这个也要，这也是在分配甲跟丙间的风险嘛。这时候你会跟我讲，老师，假设我们不管表现代理的话， 单纯讲狭义无权代理，这样对谁很不利？你觉得对谁很不利？这王八蛋当然是乙啦，对吧？这很大的共识嘛，对不对？因为他无权代理嘛。那对谁很不利？对丙很不利啊？为什么？丙说我是好人啊，甲说我也是好人啊，两个都好人啊，我要保护谁？就跟在无权处分的地方，甲跟丙可能他都是好人嘛，对不对？刚刚我们在讲无权处分，我说这个丙可能他善意啊，这个乙甲说我也是善意啊，我也是把车子就借给乙开了，我怎么知道乙就把它卖掉？丙说我也善意，我怎么知道车子是甲的，不是乙的？他会无权处分给我。那两个人都善意，我说到底要保护甲还是保护丙？要保护静态交易安全还是动态交易安全？这中间本来就会有一条线，不是吗？然后因为要件不同，它会浮动嘛，对不对？同样的，在无权代理的地方，到底要先来保护甲还是先来保护丙？这确实是一个两难。所以在无权代理标准的情况之下，什么？立法者先保护谁？先保护甲。为什么？因为毕竟代理不是交易的常态，交易的常态是做成的那个行为人就是效力归属者了，懂吗？那现在有一个人，他不是自己用自己的名义来跟你做交易，而是用别人名义跟你做交易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吧。你是丙，你要小心一点吧，你查证一下吧，懂吗？除非有什么情况之下你不用查证，就是说已经有一个甲可规则创造的权利外观在那里，譬如说乙有一个甲写过的授权书，懂吗？事实上甲没有授权，但甲当时无聊写了一个授权书给乙啊，然后乙有拿出来丙信赖这个授权书，哎，丙这时候什么？他的善意就值得被保护啊，那这时候是表现代理的问题啊，表现代理就先来保护丙，反之在标准的无权代理的时候，立法者先保护甲，因为代理并不是一个交易上的常态啊。你说万一只要丙是善意都先保护丙的话，那不得了哦，同学你现在这边上课。旁边星光三月可能在周年庆哦，啊，很多人用你的名义买了很多东西哦，你是债务人哦，你是甲对不对？你在那边上课嘛，对吧？很多人用你的名义说，哎，我以谁谁谁的名义，然后买很多东西，对吧？好，那买卖契约订立，货款请找甲去要，对吧？但货我可以先拿走，对吧？那这时候你说，哎，丙星光三月说我也善意啊，对吧？我怎么知道他没有代理权？那我想他不是交易上的常态了，可以懂吗？好吧，那当然这中间的线怎么画啊？这代理里面我们详细来讲。好，至于说丙善意，丙可以对乙主张110的无权，好，这个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好吧？哎，那回答这个问题，谁有承认权？现在不是三个都效力未定吗？谁有承认权？甲有承认权嘛？对不对？好，甲承认，代表甲承认的话，就溯及到既往，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效。甲如果拒绝承认，就溯及既往无效。那对谁很不利？刚不是对丙很不利吗？他的法律关系不稳定，对不对？立法者一样要给什么丙一个对抗甲承认权的机会，这规定在哪里？规定一样在170条的第二项跟17，来看170第二项，看他的第二项，来第二项说，前项情形，法律行为之相对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来催告是圈起来，催告本人确答是否承认。如本人逾期未为确答者，视为拒绝承认。170条第二项类似于刚刚我们看过的哪一条？80条，因为它是相类似的法律关系，所以立法上是一样的。催告权。再看17，无代理权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其相对人在本人未承认前得撤回之，来撤回请圈起来。但为法律行为时，明知其无代理权人不在此限。171条撤回权。是类似于刚刚我们看过哪一条？啊，82条，好不好？好，我想这个法律关系是相同的。好，以上是第四页这里，这个民法上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结构，你要特别小心。好，这些是承认权，再来看第四页下面。第二类的承认权，第二类的形成权是使得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的形成权，叫做选择权。我们看一下208这条文不会考，看看就好。看208条，208叫选择之债啊，你看他怎么讲？于诉讼几步中得选定其一者，其选择权属于债务人，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啊，选择权。209第一项说，债权人或债务人有选择权者，应向他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第二项，由第三人为选择者，应向债权人及债务人以意思表示为之。那以意思表示为之，代表他是个什么？ 单独行为嘛，对不对？就是有那个选择权人用单独行为的方式来做，好，那这个举例上很简单，比如说乙跟甲订立买卖契约，好，跟甲要买什么，好，可能会买 A 车 B 地跟 C 屋，注意是买这三个的其中之一，当事人在这个时点订立买卖契约，对于要买其中的哪一个还没有确定，还没有确定，好，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要完成建价的程序的，或者其他什么手续之后才有办法确定下来，好吧？那这个时候呢，当事人在买卖契约里面约定说什么，约定说等到一个月之后要来进行选择，要来进行选择，好，进行选择之后问题来了，那选择权属于谁？当然契约有约定或者法律有规定的话就一起约定或一起规定，如果没有呢，好，他说属于原上属于谁，208都属于谁，如果没有法律或者契约规定的话，原上属于债务人，债务人在这边是谁，甲咯，对不对？好，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没有规定的话就属于甲，好吧？那代表什么，假设在这个时间点被选择，假设选择的结果是选择 B 地，那就代表从这个时点选择之后，溯及到法律行为一开始做成的时候，自始至终这个买卖契约的标的物就是什么，就是 B 地啦，跟 A 车 C 屋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吧？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就这样来，不会考，翻过来看第五页。第五页这边第三点是使得权利或法律关系消灭的形成权。消灭形成权这边第一个叫做撤销权，撤销权。来，请特别注意，撤销权是针对已经成立生效的法律行为。已经成立生效的，经由撤销权的行使，使它溯及到一开始致使的施行效力，叫做撤销权。所以民法上谈到撤销权，一定是针对什么成立生效的法律行为或者意思表示。啊，那撤销之后呢，溯及既往的什么施行效力？那你现在看到我们讲义上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92条，第二个是244条。我们看92条这个条文，请看92条。你看92条，来，92是诈欺胁迫。你看第一项，因被诈欺或被胁迫而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销其意思表示。看到这边就可以了。后面问题我们到诈欺胁迫来讲。来，92条的诈欺胁迫很简单，比如说甲有 A 化，好 A 化，好，乙跟甲要来买这个化，好，买这个化。好，事实上假设后来买到是假话，哦，话是假的，那乙以为是真的，乙为什么以为是真的？因为甲骗他，甲跟乙说，哎，我现在有这幅画是哦弥勒的，我刚才买，好吧，那乙就真的去买了，乙等于是受到甲的诈欺，而跟甲做一个买卖契约，还做一个761，甚至还做了金钱移转的意思表示，三个法律行为嘛，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说，乙假设他所做的法律行为是被诈欺或者是被胁迫所做的话，问题第一个问题，被诈欺或被胁迫所做的法律行为所做的意思表示有没有效？有效哦，有效哦。被诈欺或被胁迫的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它的效力是得撤销。什么叫得撤销？得撤销代表在撤销以前这个行为是什么？是有效的。所以你看哦，来，这代表的在这个时点，甲乙做了买卖契约，也做了761移转，对不对？虽然乙是被诈欺、被胁迫所做的，但这个行为它都有效，都有效。所以，如果在这个时点，乙曾经把这个话转卖过来给丙，并移转，请问你这行为有没有？有没有？来，我区分一下，是一、二。3、4、5，假设这五个行为，现在1、2、3这三个行为怎么样？都什么？因为都有效嘛。虽然是被差机、被胁迫，但撤销以前它都有效，对不对？所以因为二这个行为是有效，所以呢，乙取得所有权，不是吗？那乙把它卖给丙的行为，变成是一个什么？ 有权处分哦。所以四这个行为为什么有效？因为哦，不单行为本来就不管处分权。五这个行为呢，也是有效，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权处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这讲的是被诈欺、被胁迫。好，现在到后面这个时间点，乙发现他被诈欺了，然后乙就撤销，乙依照92条就撤销，撤销。好，撤销他被诈欺所做的意思表示，请问你，乙现在在123这三个法律行为里面的意思表示哪一些被诈欺？应该全部都被诈欺了，懂吗？因为如果乙甲没有骗他是真话的话，他不会跟甲订买卖契约。甲没有骗他是真话的话，他不会接受这个话的所有权。甲没有骗他是真的话，他也不会移转这个钱的所有权给他。所以这三个行为都是什么？都是被诈欺所做的意思表示。好，在乙撤销之后，我说撤销是针对什么？针对已成立而且生效的法律行为，经由撤销权的行使，怎样溯及到一开始致使的不发生效力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在后面这个时点，一旦行使撤销之后，这三个行为都溯及到一开始变成什么？变成无效哦。这三个行为变成是无效。最麻烦的是，二这个行为因为无效，就使得乙当时卖给丙的这个什么行为变成是无权出卖他人之物，对不对？对不对？好，无权出卖他人之物，那四个行为四有没有效？四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有效？好，无权处分不管在负担行为嘛，还是有效，对不对？而五这个行为呢，哦，就变成是效力未定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形成权威力强不强大？够强大了，对吧？他单方面做意思表示，还溯及的改变整个法律行为的效果，然后导致之前本来是有权处分，因为乙一旦撤销之后变成是什么？溯及到一开始变成什么？变成是效力未定的无权处分了，懂吗？那这边丙假设要取得所有权，了不起用善意受让来解决，好吧？不然的话呢，丙没有办法取得所有权，可以吗？这是什么？这是撤销权92条最标准的情形。那我讲义上面除了92条，我又写了哪一条？244是跟92差哪？244是我们讲的诈害债权啊，懂？哎，看一下这个条好不好？你看244条，你看244第1项，债务人所谓的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注意看到没有？申请法院撤销之。244条撤销权的行使必须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做，由法院做成什么撤销这种行政判决来做，对吧？所以244这种撤销权，我们又称它叫做撤销诉权，对吧？代表什么？撤销权的行使上不是意思表示，而是什么？透过法院用撤销判决的方式来做，好吧？所以原则上民法的撤销权都是意思表示来做就可以了，就是乙对甲主张他要撤销就撤销了，对吧？当然甲会主张说啊，你没有被诈欺被胁迫，他会否认嘛。那当事人日后诉讼是去什么去争执，说到底乙有没有撤销权，他当时的撤销有没有效，对吧？那至于244这种撤销诉权，是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撤销，对吧？跟诉讼的目的是要争执之前的撤销有没有效，这是两回事哦，对吗？所以原则上我们撤销权的行使是意思表示为之，像92条这种都算，对吧？例外的情况下是像244条这种法律规定要以诉讼方式来做的话，那就要法院做成撤销判决的时候才什么才发生撤销的效力，好吗？好，这个是撤销权的部分哦，但是效力是溯及既往，这点是相同的。再来看第二个解除权，解除权这里有254、255跟256，我们看一下254这一条。来看254条。254、255、256这三个条文是债务不履行里面解除权的规定，债务不履行的解除权规定。我们看254，254说契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几步者，几步迟延，他方当事人得定相当期间催告其履行，如果期限内不履行的话，可以解除其契约。譬如说就甲对乙有一个权利，有一个债权， 甲对乙有一个债权。那二五四条的意思是说，甲对乙有一个债权，假设清偿期在这个时候，然后这时候是清偿期，清偿期一到，乙现在是一个可归，乙是债务人嘛，可归则没有什么，没有做几步，几步迟延，几步迟延之后，甲想要什么？想要解除掉当事人间这个契约，假设是一个依契约所发生的债权，比如买卖契约嘛，比如348条的买卖契约的履行请求权，现在甲想要因为乙几步迟延来解除契约，254条说你要解约，前提要件是要什么？要先催告，甲要先催告乙，定相当期限，要求债务人乙来履行，在期限之内不履行，甲才取得解除权，才可以解约。那这个条文背后反映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走到契约解除是万不得已。为什么？契约解除就代表当事人在之前所订立的契约关系怎么样？全部都归于无效了，全部都翻掉了，懂吗？那一个契约订立需要成本，要走到契约解除怎么办？就是让之前所订立的成本全部都什么白花了，要走到解除万不得已。所以254说你想要解除可以，但是你前提要什么？要给债务人以再一次给付的机会，对，你要催告他，给他相当期限，让他来履行。如果期限之内他还不履行呢，你才可以直接来解除契约。好，所以254条的意思就是说，想要解约，必须要给债务人有再次给付的机会，你才可以解约。这是254条，好吧？好，那254、255条，我们到债务不履行会谈。254、255是给付迟延，256是给付不能。啊，这是一个解除权的规定。这边你再看下一个，我们先跟看下一个，下一个叫终止权。终止跟解除有何不同？终止跟解除有何不同？你看哦，这一个契约在这个时候成立，在这个时点解除，在这个时点终止。解除跟终止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前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是说，解除权就是把契约关系让它什么溯及的失效了，对吧？因为从这个时点契约成立之后到解除的时候，中间这段期间当事人可能也是有几步来几步去，对不对？对吧？有一些哦，可能做部分的几步过了。解除权的意思就是什么？使得法律关系什么溯及的失效，所以之前有做几步过的关系要怎么办？要发生一个回复原状的义务。这回复原状在民法259条。至于终止，是使得这个契约关系从契约终止的时候开始，向将来消灭它的法律关系。至于之前还没有终止之前的契约关系呢，仍然保持它是有效。换言之，解除跟终止同样都会向将来消灭契约关系，差别在于解除的话，之前曾经给付过的什么给付跟对待给付，要依259条规定来回复原状，而终止呢？没有回复原状的问题，你可以了解吗？所以解除跟终止它相同的地方都在于，它们都是债务不履行里面的惩罚手段，哦，债务不履行之后的法律效果，而都是使得契约关系要消灭，但它的差别性在于解除是使得什么？使得契约关系有人说要溯及失效，所以呢，之前曾经给付过的部分都会哦依照259条规定要回复原状。至于终止，只有向将来消灭之前曾经给付过的契约关系，但是有效的话，那就没有回复原状的必要了。所以差别就在于259回复原状的义务这里，好吧？好，那一般学说跟实务上的讲法是说，解除权大部分是针对一次给付完成的契约关系，就一时性的契约。什么叫一时性契约？就是说这个契约关系是一次给付就可以完成的。譬如最标准的就是买卖，买卖我给付给你，不就一次完成了吗？而终止权一般设计是在再个，是针对什么？针对继续性的契约，继续性的契约。来什么？所做的债务不履行的规定会设计成终止，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雇佣好了，这个雇主甲雇佣受雇人乙在这边工作，假设雇佣期限是三年。好，受雇人对不对？雇佣关系。好，一开始雇佣的前两年，哦，这个乙知书达理，这样工作认真，懂吗？那在这两年之内，甲当然什么，按期的几步雇佣关系的报酬，对不对？几步工资嘛。那乙也好好的什么工作啊，双方相安无事。 结果到第三年的时候，甲发现乙开始什么？开始上班的时候会打瞌睡啦，然后怠工啦，甚至手脚不干净啦，有没有？哦，会 A 公司的财产等等。那甲就说什么？哎呦，那我要终止这个契约。这个时候，假设到第三年，因为乙有一些什么法定违约的事由，甲要消灭契约关系的话，这个时候，请问你在立法上你的设计，你会设计人解除还是设计人终止？会设计人终止啊？为什么？如果设计人解除，在这个时点甲解除的话，哇，这个麻烦，待机都要掉了。为什么？过去两年半你们的给付对待给付全部要来恢复原状，给付多少钱大家都来算哦，然后还有利息，对不对？哇，全部算算，有必要吗？第一个，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跟当事人主观上的意思也不合。为什么？过去两年大家是合作愉快啊，对不对？过去两年合作愉快，你工作也认真，我给付工资也都什么按时来给付，双方本来就没有什么，没有对这个契约关系有效与否发生争执，只是从继续性的，因为继续契约，对不对？劳务契约是继续契约嘛，这种继续契约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因为信赖关系破灭，因为你工作不认真，手脚不干净，对不对？然后导致信赖关系破灭之后，双方有什么要主张违约责任？这个时候法律的设计上或者契约上要以终止的方式来做，只要什么？只要当事人向将来消灭这个契约关系就好。至于之前曾经继续过的契约，没有必要恢复原状。所以一般在继续契约你看到的什么违约责任是用终止，而不用解除原因在这里。好，那我们终止这边讲义上有附了几个条文，有没有？我们举个条文，你看430条好了，你看13点，你看430条，这是租赁契约哦，租赁也是标准的即兴契约哦，即兴契约，你看430条，430说，租赁关系存续中，租赁物如果有修缮之必要，应由出租人负担者，承租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催告出租人来修缮。啊，我先问你，租赁关系存续中，租赁物有修缮必要，是谁要修？一般是出租人要修啦，因为出租人有保持义务嘛。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好，比如台风过后淹水，好要什么要修，谁要修？是这个房东要修。好，那出租人负担者，承租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定相当期限来催告出租人修缮。那如果出租人在期限之内不修缮的话，承租人可以终止契约。这个条文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很像你刚看过哪一条？很像你刚看过哪一条？很像刚看过哪一条？254条的契约解除权，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看过254这个条文，我说它是什么的？债务不履行，几不迟延，对不对？等于是债务人给付迟延的时候，有没有到清偿期不给付嘛？给付迟延的时候，债权人要先定相当期限催告他履行，对不对？期限之内不履行，债权人可以什么？解除契约嘛？所以同样，这边指的是什么？这边是说应该要修缮，而出租人不修缮的话，承租人可以定相当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缮。那出租人不修缮呢？承租人可以终止契约。那这个设计的方法里面，出租人就相当于这里的什么？债务人嘛？有没有？承租人就相当于这里的什么债权人，对不对？承租人要求出租人履行的义务，这个债权是什么？是429条，就是它的前一条，就是租赁物修缮的请求权。那你要以出租人就是债务人以没有去修缮来主张终止契约或解除契约的前提是什么？你要先催告他履行嘛？有没有看到条文上就这样写嘛？所以催告他履行，如果期限之内不履行呢，你才取得契约的什么终止权。所以我可以说430条基本上也是什么254条这个给付迟延的一般规定，在租赁契约里面的修缮义务里面的具体化规定，有没有看到？所以在各很多条文的理解，你不要硬背，它实际上很多就是把债种的这个规定什么拿到债各去，把它写的什么像是啊，比如把它写的像租赁契约里面修缮义务的条文，就如此而已了。事实上，这个条文本身就是从租赁从254而来的，只是说在租赁契约它是基金契约里面，它不像254使用什么解除权这个用语了，懂吧？它使用什么？使用终止权，可以吗？好吧，所以这个是430条，所以两者的差异点在于什么？在于有没有溯及效力？那差别就在于259条这个回复原状义务的问题，好吧？好，这个是解除权跟终止权。再 第四个叫撤回权。哎，撤回权这两个我们看过，刚看过嘛？一个82条有没有？一个171条有没有？对吧？那我说撤回权是针对什么？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效力未定嘛？有没有？的法律行为经由撤回权的行使时，它溯及到一开始致使的什么？如同不成立一般啊，这个叫撤回权。所以它是一个跟前面我们讲过的承认权哦是比较相对的概念，相对性的概念。好，这是撤回权。第五个抵消，抵消权不用看了，抵消权我们到后面哦，这个再总讲到最后谈到抵消，我们再看一下就可以了。接着你看，啊，以上我们讲都是行政权，对不对？下面这里还有什么？请求权哦，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或不行为的权能。那分类上又有参上请求权，或者身份上请求权。那参上请求权呢，又有在选请求权跟物权请求权。啊，在选请求权就是。哦，这个相对权嘛，348、367，物权请求权就是绝对权，766、962，这刚都讲过了，好吧？哦，这个自己看看就好。身份上请求权就是这个146的继承回复请求权。哦，这边我先跟他讲，我们这个课只要遇到身份法的问题，我们都跳过。身份法问题都跳过哦，身份法问题我们都要跳过。虽然说我们讲说民法总则是所有的哦，包括在编、物权、亲属继承所有人的总则啦，但是让很多的更多的老师会讲说，民法总则实际上是财产法的总则而已。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撤销权会什么，溯及消灭，对不对？这样的原则在身份关系就没有了。身份关系的撤销是没有溯及的，为什么？小孩都生下来了，不然怎么办？你可以了解什么？对吧？就比如说婚姻关系不是撤销吗？撤销，哎，没有溯及效力，为什么？啊，小孩都生下来了，你不能说以前是爸爸，现在就不是爸爸。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就是婚姻关系之后可能因为撤销而消灭。但你不能说撤销，假设溯及既往的话，那在这段期间，假小孩生下来之后，本来是父亲的就不叫父亲了嘛，懂吗？所以身份关系它有很多这个财产关系上要追求，就是我们财产法上，刚刚我们讲到现在讲到很多什么要追求的法律原则有没有？比如说所有权要绝对保护，善意收让我们就说啊，动态交易安全要保护，信赖保护的问题，对不对？但身份法上除了财产法上这一些原理原则之外，身份法还有很多什么？他自己有的要，甚至更重要所要追求的原理原则，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婚姻关系里面有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财产法我们不管它，对吧？或者说婚姻关这个身份关系里面更重视这种寄存法律秩序安定性，就是我说撤销不能溯及，因为小孩都生下来了，好吧？或者说身份关系有更多是什么？要重视当事人的争议，财产关系不需要。譬如我们说财产行为大部分什么都可以代理嘛。身份关系可不可以代理？比如我不能代理你去结婚，代理你主张愿意结婚的意思表示不行，懂吗？身份关系能够代理的唯一的两个例外，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只有那种什么未满7岁的无行为能力人收养或被收养，唯一可以代理是这样子。只要他满7岁，比如说一个10岁小孩要不要被收养，你还要问他的意思哦，他说要才可以哦，懂吗？那这时候法定代理人的地位不是去代理他做意思表示，而是什么？能不能承认，好吗？承认权、同意权的问题而已啊。所以身份关系很多，他要追求的原理原则。所以我们在财产法上谈很多问题，到身份关系我们都不一定会适用，或者说身份关系有其他总要思考的哦这个优先顺位，好吗？所以我们在债总，我们在这个民法总则这里讲到的东西，我们都说这是财产法的，好吧？身份关系有的问题，请你问身份法老师，好吗？好，所以这个记者会不急，优先看看。来，最后一个这个抗辩权，这里有永久性抗辩跟暂时性的抗辩哦，那这个看看就好，好吧？这些条我们到后面都还会讲到，我们就不等了。再来看右边，好，今天先到这里好了，这个下去不得了。这如果可以，我都尽量让大家准时的下课，哦，这是我们这个。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不行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好啊，开始要延长的时候会跟大家讲，那尽量我都能够让大家准时下课。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是10点上课，你知道哈，好，10点到1点，2点到5点。对课程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来跟我讨论哈，不管是有法律问题要讨论，或者说什么建议都可以。